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三十二集，废后无事。等唐范安抚好馄饨摊的老两口，走出人群，才发现汪公公正站在不远处的烤羊肉串摊子前，一手拿着一串烤羊肉，正吃得欢。见唐范找过来，便将另外一只手上的羊肉串递过去，一边还吐槽： 你们这些文官就是光长张嘴在吹，骂人比谁都溜，真有事的时候就指望不上了。 唐范接过羊肉串，那上面撒了茴香和芝麻，香味阵阵扑鼻。他也顾不上跟汪公公抬杠了，三两下就将肉吃了个干净，又向摊主伸手：再来两串。 好嘞。 摊主手脚麻利，将刷了油的羊肉串来回翻转，手里一把香料均匀地撒上去，再将肉烤得金黄流油，里嫩外香，就拿起来递给唐范。两串烤羊肉下肚，唐大人总算才有了些说话的力气。 汪公，您是做大事的人，我不能跟您比，不过您要是想和我在一起，还得劳烦您高抬贵手，体恤一二，行事低调一些，不然明天弹劾我的奏章就得堆成山了。 他说话软中带硬，并没有因为汪直位高权重就吓得不敢吱声，这其实也正是汪直跟他相处的还不错的原因。汪直这人虽然嚣张，但是对有真本事他看得上眼的人也愿意容让一二，否则高处不胜寒，当真连一个能说话交往的人也没有，做人还有什么趣味可言。听他这样说，汪公公很不以为然。 怕什么？只需要我在陛下面前帮你美言一句半句，管那些言官怎么说，骂破天了你也不会怎么样的。 唐范摇摇头，文官是要讲究名声脸面的，哪能真像汪直说的这样。不过他也没有就这个问题跟汪直多加辩驳，只是道： 时辰不早了，我也该回家了，明日进宫再劳烦汪公与我一道吧。 怎么，你这就回家了？ 唐范莫名其妙， 不回家还能干嘛？ 汪直露出你就别装了的表情。 秦楼出馆啊，你们不是最喜欢在华灯初上的时候去那里吗？ 唐范一脸黑线， 朝廷明令官员不得嫖妓。 还装？说是这么说，有几个人真正遵守？上回内阁里那个谁请我吃酒，不也找了歌妓来作陪？难不成你不喜欢歌妓，喜欢小官？ 面对着胡搅蛮缠又霸道的汪公公，唐范真是有嘴也说不清，再好的修养在对方面前也能通通化作乌有。唐范哭笑不得： 汪公有兴致，我却是不奉陪了，身负皇命在身，哪里还敢放肆？今日我真是累得很了，又是查案，又是来回奔波，还陪你打架，有什么事儿不如明日再说吧。 什么陪我打架？你就站在那里看着。 是是是，看你打架。 汪直看他一脸疲惫欲死的模样，只好一边骂他没用，一边放他回去。辞别汪直，唐范总算松了口气。等他回到家，就发现一个蹦蹦跳跳的身影过来开门。 哎，大哥，你可回来了，丢了饭没有？我做了桂皮炖肉和酿苦瓜，你吃不吃？ 阿东嚷嚷着大惊小怪。 天哪，我怎么一天没回来你都憔悴成这样了？有这么想我吗？ 唐范这才想起来，阿东去随家过夜， 今天白天也是该回来了。不过自己因为东宫的案子早早就去了宫里，倒忘了这茬。他自从出宫后，本来要吃的馄饨汤面和油饼都被汪公公搅和了，烤羊肉串也就吃了三串，只能塞塞牙缝。这会儿一听说还有吃的，简直感动得泪流满面，忍不住摩挲着阿东的脑袋道，真是家有一妹如有一宝啊。 快去净手呀，开饭了。哎，隋大哥不回来吃了吗？ 唐范洗净手坐到饭桌旁边，一边道，他又外出办差去了。 啊，对了，今日有几个人过来说姓韩要拜见你的，我说你不在他们就走了，留下一张帖子。 唐范眉毛一挑，姓韩？ 是啊，他说他叫韩辉，是韩少傅家的人，奉家父之命前来。 唐范点点头，我知道了。他没有再问，也没有去看那张拜帖，吃完饭就去洗漱，然后便熄灯睡觉了。第二日一大早，唐范就直接前往宫门处。他到得早，没想到汪直到得更早，对方面色严肃，入了宫便端着一张脸，也没了昨日的言笑无忌。唐范自然也没心思说笑，他照着昨日与汪直说好的，先从慈庆宫开始查问，然后一路往西，但凡韩早有可能去过的地方，一一都要查问过。如此忙活了一上午，所获自然甚小。不过唐范按照跟太子的约定，并没有一开始就直接往西宫去查，免得被人看出问题。现在也算尽心尽力了。但汪直的眼力何其厉害，即便这样依旧是让他发现了问题。 我怎么觉着你是在兜圈子找人呢？ 唐范不动声色，韩早年纪小贪玩，虽说恭敬森严，不可能让他到处跑，但他在宫中日久，与太子又是玩伴，还同玩心重，喜欢到处跑也是有的。别人顾忌他与太子的身份，未必会盘查，与他接触过的人都有嫌疑，我自然要一一问过。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不过明人不说暗话，咱们俩现在在一条船上，有什么事儿，你最好别瞒着我，不然出了什么事情我都帮你兜不了。 唐范知道汪直想要跟太子结善缘，否则也不会让他过来查案，但他跟汪直毕竟还没有熟到无话不谈的地步，也不知道汪直的底线究竟在哪里，更不知道汪直知道这件事之后会不会借题发挥，拿着吴后的事去向万贵妃邀功。如果万贵妃因此迁怒废后，那他就等于违背了与太子之间的约定。所以唐范思虑再三，仍然没有说明，直到汪公放心就是。汪直冷冷地看了唐范片刻，也不知道看没看出什么，反正是没再说话了。唐范虽然不能明说，不过也可以释放一些诚意，免得真惹恼了汪直，大家一拍两散，对彼此都没有好处。他就道，其实从时间上来看，韩早的死未必跟宫里头有关，我只是寻例查上一查，韩家那边我也要去的。 你是说韩家的人也有可能是凶手？ 汪直眼睛一亮，唐范一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在想什么，强调道，只是可能。从韩早离家出门前到他暴毙身亡，这两个多时辰内接触的人都有可能。汪直不以为意， 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唐范正想了解韩家的情况，便顺势问了起来。 韩芳没有纳妾，他只有一妻林氏，夫妻感情不错，但膝下一直无子，所以就过继了一个儿子叫韩辉。谁知道过了数年，林氏老蚌生珠，生了个儿子出来，也就是韩早了。 那不是挺好的吗？ 汪直古怪一笑， 呵呵，韩家世代为患，韩方的父兄皆是朝中大员，他们祖上是江西人士，不过从韩方父亲那一代起就搬到京城来定居了。韩方之父韩起底下有三个儿子，长房韩玉，二房韩方，三房早夭。不提也罢，这三房都出自韩起的妻子周氏。不过韩家私底下一直有种说法，说韩方的母亲不是周氏，而是周氏从早逝的婢妾手中抱养的。韩起和周氏偏爱长子，对次子韩方有所不羁，对二儿媳妇林氏尤为苛待，这就更加助长了流言的蔓延，连韩方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林氏年轻的时候因为不能生子受了不少搓磨，连养子韩辉也是因为他不能生育，韩方又不肯纳妾，所以周氏强逼着韩方收养的。 唐范八卦地问，那韩方到底是不是周氏亲生的？ 汪直斜看了他一眼， 此事与本案无关，不过陛下登基之后，韩方身为陛下的老师，身份跟着水涨船高，林氏也生了韩早，用不着再受气了，也能挺起腰杆跟婆婆说话，这些年来他与妯娌王氏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好。还有周氏曾以无子为由让韩方休了林氏，并娶自己的侄女小周氏为妻，韩方不肯休妻，小周氏也不肯做妾，这事就耽搁下来。不过如今小周氏是寡妇，如今还一直客居在韩家。 唐范跟在听故事一样。如此说来，林氏还真是树敌不少。 说话之间，两人已经走到西宫，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冷宫，大白天也凄凄冷冷清清，脚下的石缝里杂草丛生，无人打理，太阳照在别处的宫殿显得金碧辉煌，威严无比，唯独在这里却别有一种凄冷的味道。先帝的一些嫔妃都住在太后那附近的宫殿里，数十年来被厌弃废位的唯有吴氏一人，所以唐范他们倒也好找，直接就找上吴氏住的那间宫室。西宫门口守着两个内侍，唐范和汪直过去的时候，便有汪直身边的小黄门上前说明他们的身份来意，那两名内侍立时赶过来，对着汪直结结巴巴的奉承，又热情地亲自给他们带路。倒是汪直很不耐烦，挥挥手让身边的小黄门打赏了两人，便将他们撵下去了。此时还是大白天，吴氏搬了张椅子坐在宫室外头晒太阳，在他身边伺候的只有一个宫女，久未有生人到来的冷宫竟然出现外人，那宫女有些吃惊地停下手头动作看着他们。唐范走过去对吴氏拱手道，下官唐范，受命调查韩早一案，有些事情想求问吴娘娘。吴氏连理都没理他，兀自看着前方远处。太子说过吴氏因为被废太久，早就有些神志失常，唐范和汪直不知他是真疯还是装傻，也不可能将威风撒在这样一个妇人身上。唐范见状也不气馁，便将事情经过略略说了一遍。听到韩早死去的那一段，吴氏的脸色微微一动，终于看向唐范。 韩早死了？ 那宫女忍不住惊呼起来。唐范点点头，当他提及万贵妃因为此事而名誉受损时，吴氏呵呵呵地笑了起来，没头没尾道， 善恶到头终有报，善恶到头终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 听说韩早死前曾经到西宫来玩耍，还请吴娘娘将此事经过说一说，也好让下官早日查出真凶。 吴氏又不搭理他了，一直在那里翻来覆去的念叨善恶到头终有报。唐范下意识觉得 他压根儿就没疯，只是不想和自己说话而已。但他知道，这其实也是吴氏一种无奈之下的自我保护。假设吴氏不对外传出疯癫犯病的风声，估计万贵妃也不会放过他。此时那宫女上前道： 二位大人，我在吴娘娘身边伺候，终日须臾不曾离身，如今娘娘神志不清，难以交流，我能否代娘娘作答？ 自然可以。宫女面露难过之色。 数日前确实有一名孩童贪玩迷路误入这里，不过很快就被领走了。当时我还问过他的姓名，他说自己叫韩藻。没想到 唐凡知道，若太子有时候会托韩藻借迷路贪玩的名义过来探望吴氏的话，那这个宫女必然也早就跟韩藻认识了。此时他为了吴氏和太子之间的联系不被暴露，在这里睁眼说瞎话，唐凡也不能拆穿他。不过他脸上的悲伤倒不像是故意装出来的。太子身份特殊，不能亲自过来探望，他身边的人也时时处于万贵妃的监视下，唯有托付韩藻这个局外人才有可能偶尔过来一趟。冷宫寂寞，对吴氏和这名宫女而言，韩藻一定是他们为数不多的慰藉了。我且问你，韩藻在这里除了你与吴娘娘之外可曾接触过别人？ 不曾。 他的死因离奇，乃是被人用断针刺入水分穴而死。说这句话的时候，唐范的眼睛一直在那宫女和吴氏之间来回观察，却见两人都不由自主地露出惊讶的神色，不似作为。唐范也调查过，吴氏本人对医理是一窍不通的，这宫女则是天顺七年入的宫，出身贫寒，一年后便被分配到吴氏身边侍奉，在此之前从未去过太医院，也没有跟医女有过任何往来。你仔细回想一下，韩藻在你这里的时候可曾表现出身体上的异状？宫女仔细回想了一下，内疚道： 当时他确实总用手去挠肚子，我问过他，他说觉得有点痒，有点疼，我只当是被蚊虫叮咬了，也不曾想到别的上面去，若是早些发现，说不定还能救他一命。 他走的时候是谁过来带他的？ 是太子殿下身边的内侍，名唤袁良。 袁良此人唐范是知道的，在太子那里的时候他就已经问过韩藻从入宫到死亡时身边可能出现的人。韩藻入宫的时候是韩家人送他到宫门口，然后由那个叫袁良的内侍带他到东宫，中间走路进宫的过程，袁良不大可能有机会专门给韩藻找准穴道进行谋害。而且据太子说，袁良是他还未封太子的时候就已经跟着他了，忠诚度很高，也不可能无端端的去谋害韩藻。而韩藻中途离开东宫，受太子暗中托付前往西宫去探望吴氏的过程中，也只有袁良全程跟着，别人下手的可能性不大，唯有在西宫这里袁良在外头帮忙望风，韩藻则单独跟吴氏他们待上一小段时间，转达太子的问候和近况。本来以吴氏的境遇，他有充分的动机和条件去谋划这桩案子，嫁祸给万贵妃。唐范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会坚持要来西宫探查。有时候光问是问不出个所以然的，当面对质，对方的神态变化、表情动作也是很好的补充证据。不过现在看来，吴氏的嫌疑确实可以排除了。既然如此，杀害韩藻的人很可能不是出自宫内。